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汉字是最美的语言，因为汉字呢，形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汉字是空间的纽带，它让我们口音各异，但是可以看着同一封家书落泪伤心。汉字是情感的纽带，它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我们包容团结延续至今。所以啊，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也对汉字产生了兴趣，最近在美国举办了一场有关汉字和中国文化的设计大赛。好，那么了解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向美国青少年介绍汉字和中国文化的设计大赛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好，那么看看今天第一句的翻译， A global， 一个全球的啊年轻人设计大赛啊。首先我们把这个全球的年轻人的设计大赛，把这句话给大家先翻译一下。全球我们用的一个词呢是 global， G-L-O-B-A-L， global 啊，因为这个词呢 globe， G-L-O-B-E 呢，它是指一个地球仪啊，或者一个地球，但是呢后面加 AL 哈，变成了全球的，所以这个词呢希望同学们记下来，表示一个全世界全球的意思。后面青少年的一个设计大赛哈，青少年 Youth 啊 Youth Y-O-U-T-H Design Contest， 它的目的是干嘛？向美国青少年介绍中国汉字哈，我们中国的文化和汉字的一个比赛。那么后面提到的一个词是介绍 IntroduceAmerican youngsters 啊，美国的年轻人 youngster Y-O-U-N-G-S-T-E-R。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 the young 啊，表示年轻人，但有的时候用这个 youngster 也表示年轻人。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它不仅仅的是对美国的青少年，还有一批呢是那些移民美国之后呢有自己的孩子，那么他们呢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呢也越来越高，所以呢他们举办了这场大赛啊，用的是 Young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啊，用的是呢移居海外的这些华侨哈、啊、Overseas Chinese to， 后面用到的是 Chinese Character， 中国的汉字啊，这个字这个词英文叫做 character， 它的拼写是 C-H-A-R-A-C-T-E-R。 这词的意思特别的多，它可以指一个人的品行，一个人是否有好的一个道德标准哈。同时呢也可以指我们的这个汉字的这个字哈 character， 我们再拼一下 C-H-A-R-A-C-T-E-R， 以及呢 culture 啊，中国的文化。这场大赛啊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吸引这个词我们脑子里面会有好几个动词来表示，一可以用于 attract， A-T-T-R-A-C-T 哈，没有问题 attract。 还有一个词哈也不难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叫 draw， D-R-A-W 啊。当然了，因为这是一个过去时，要把这个 draw 变成了 drew 哈，这个词 D-R-E-W 而不是 D-R-A-W， drew large crowds 啊，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句子呢，比如说这个演唱会，一个 performance， 一个比如说 concert draw large audience， 或者说呢这个 crowd 都表示说一个人群的意思。好，那么看看这个比赛在哪儿举办的，汉字魅力2018、啊、全球青年设计大赛呢在中国、啊、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展开。该比赛呢是通过图像和照片的形式呢帮助外国朋友了解汉字的独特的构成。因为我们知道呢中国需要了解世界，同样也需要呢被世界所了解。好，那么看看具体的翻译。 The Beau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Global Youth Design Contest 2018 哈、啊，那么这个比赛的名称有些长哈、啊，大家不要着急。首先，汉字的魅力啊，它用的是 the beauty， 我们学个 beautiful 是美丽的哈、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学到了是 beautiful 的名词形式 beauty 哈、啊，表示一个东西的美，它是个名词。后面呢，汉字哈、啊，这个魅力大赛呢 ，Chinese Characters Global Youth Design Contest。2018哈，刚才我们已经翻译完了 ，which opened 展开或者开赛了 ，at the Chinese， 然后有一个总领馆哈，我们学过大使馆和这个领事馆哈，是这不同的一个作用哈，派到国外的一个驻外的政府机构，领事馆的英文是 consulate，consulate，c o n s u l a t 哈。C O N S U L A T E consulate 后面有个总叫 general 哈，这是 consulate general 翻译成中文呢是呢中国哈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s meant to。 那么这个比赛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想到目的，往往会想到一个词呢是 aim A I M 目的，或者是 purpose P U R P O S E 啊，没有问题。但是今天 Peter 老师给大家推荐动词的一个词组哈 ，be meant to do something， 它也表示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有什么样一个目标。is meant M E A N T， 我们学过 mean 意味的这个词，但是呢，用在这个词组里面，要把它变成一个过去分词的形式呢，是 be meant M E A N T。To do something, help foreigners 啊，那些外国朋友们形成他们自己的观念或想法 ，develop their own ideas 关于 about the unique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啊，中国文字或者说汉字的一个特殊的或独特的一个构成哈、啊，用 unique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 through images and pictures 啊，通过这些。图像和照片哈，用的是 image and picture。 后面说到了中国需要了解世界，同时啊也需要被世界所了解。 China needs to kn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其余的这些地方。 Well, it also needs to be know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一个呢用的是呢主动语态，表示中国需要主动的去了解世界，同样呢中国也需要呢被世界所了解，后面跟的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形式。 Well, it also needs to be know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好，我们看看这个比赛啊，它的意义呢是非常的巨大，因为我们知道语言它包括口头和书面哈两种这个沟通形式，它是非常重要的人们来沟通的一个工具，因为通过语言呢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达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理解。同时啊，汉字呢是象形文字，它体现了中国古代人观察世界的一个独特的方式，同时啊，用这种语言也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哈，我们在谈一个语言的时候呢，可以用刚才 Peter 老师给大家讲到的这些词哈，来进行一些相对有深度的一个讲解。那么看看这个比赛是非常有意义的 ，The contest is significant 啊，这个词有一定难度，如果同学们觉得这个词有些难的话呢，可以用 important 啊，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我们主推的是呢 significant 啊，拼一下这个词 significant significant， because language 啊，因为语言 which involves 包含了包容了或涉及到了 involve involve 哈、啊，包括涉及 both oral and written form。 好，那么语言两个形式哈，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口头的是 oral O-R-A-L， 然后呢书面呢是 written， 那个 write 写这个词的过去分词 written W-R-I-T-T-E-N。 written form is a tool of communications， 是交通的哈，是这个沟通的工具。 Chinese characters involvedfrom images 啊，那么是一个象形文字，它的直译呢是中国的汉字呢是一个象形文字，比如说我们的树啊，我们的鱼啊等等哈，它都跟它的所表达的这个物体啊有的一定很大的相似的地方，所以用到的是 involved from， 它的拼写是 E-V-O-L-V-E， 表示演变演化的，是 involved from somethingThey embody 啊，体现了 embody。 我们说过 body 是身体，前面加个 em 表示说能够通过什么东西来体现出哈。They embody the unique way 啊，一个独特的方式。Asian Chinese people observe the world 啊，观察这个世界。 observe 观察哈 observe the world and express their ideas， 同时呢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国家的理念、发展的道路、政策和行为，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研究它的历史、哲学和语言，并与当地的人民哈进行交流沟通。好，那么看看，如果想了解一个国家的理念 ，if somebody wants to, if people 等等都可以哈 ，want to learn about country's concept, c o n c e p t 哈，一个理念 ，and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一个发展的道路哈，这个 path, p a t h, and policy and behaviors, the best way is to study his history, 研究他的历史，他的philosophy 它的哲学 philosophy 它的哲学哈 philosophy and the language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of that country。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 global youth design contest to introduce American youngster and younger gener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to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ulture drew large crowdsThe Beau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Global Youth Design Contest 2018, which opened at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s meant to help foreigners develop their own ideas about the unique 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rough images and pictures. China needs to kn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ll, it also needs to be know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contest is significant because language...which involves both oral and written forms, is a tool of communications. Chinese characters evolve from images. They embody the unique way ancient Chinese people observe the world and express their ideas. If one wants to learn about a country's concept, path of development, policy and behaviors, the best way to study i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the language,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eople of that country.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异国美语上海政大乐成校的两位同学。第一位呢是廖雨萌同学，他的英文名字叫 Melinda。 第二位同学是张嘉兴，他的英文名字叫 Johnson。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首先我们来欣赏廖雨萌 Melinda 给我们带来的 Saying Your Story。 My name is Melinda. I am 7 years old. I like animals, lions, tigers, elephants, cats, dogs, and so on. I like all of them because animals movies like Zootopia and Madagascar are really funny animals.In movies, always make me laugh. But now, many of the animals are killed by bad people. They killed animals like sea otters, sharks, and elephants. To make money, some people use animals fur to make clothes and bags. Some people like to eat dog's meat and shark's fins. More and more people cut elephant tusks to make art. I feel very sad when I read news that animals are killed because of people, especially animals killed to make money. So when the buying stops, the killing will too. 那么接下来的呢是张嘉兴同学 Johnson 给我们带来的 My Mom。 My name is Johnson. I'm 8 years old. My hobbies include dancing and play the piano. I also play Lego. I have a pet hamster called Meatball, and I have a pet spider called Blackfire. I have a momOf course, who doesn't have one? But my mom is special. She's a university teacher. She teaches big boys and big girls how to build bridges. When I was little, I asked my mom tons of questions, and she always had an answer. But when I started school, she asked me the questions, What did you learn in school? Do you like your teachers? How much humor did you have? Did you make new friends? Why does she have so many questions? Guess what she said? She said, I've been a teacher for so long, I just forgot how to be a good student. Isn't she funny? My mom is my best friend. She always makes me happy. I really love my mom. 中级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呢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小乌龟和老鹰的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tortoise and the eagle. 那今天 Jason 老师就来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小乌龟和老鹰的故事。The tortoise had everything he wants, but he wasn't happy. Why? Because he wishes he could fly in the sky. He has no feathers and no wings. So who can help him?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Good. 那小乌龟啊，什么都有，但是他却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他可以在天空当中翱翔。但是小乌龟没有羽毛也没有翅膀，谁会来帮助它呢？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Tortoise and the Eagle. 那今天 Jason 老师来为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吧，小乌龟和老鹰的故事。This is a story about a tortoise. He had everything a tortoise could want. 这是一个关于一只小乌龟的故事。这只小乌龟啊，拥有世界上所有小乌龟想拥有的东西，它全有。它好酷啊。He had a lovely log to sit on, juicy apples to eat, and a very shiny shell. But he wasn't happy.Why? 你快看呢，这只小乌龟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圆木桩来坐着，还有啊，它有很可口美味的多汁的苹果来吃着，而且它还拥有非常闪亮漂亮的外壳呢。但是它却不开心，为什么呀？ All day long he saw an eagle in the sky, flying low,flying high. It had golden feathers and great big wings. I want to fly in the sky too. 整天呀，他都看见一只老鹰在天空当中翱翔，忽然飞得很低，忽然飞得很高。这只老鹰啊，浑身长着金色的羽毛，还有一对很大很大的翅膀。 这个时候小乌龟自己心里想说，我也想到天空当中像老鹰一样翱翔。 I wish I could fly, said the tortoise. I'll try. He climbed onto a rock, jumped into the air, and flopped onto his belly. Oof, oh, 小乌龟对自己说，我真希望我也能飞，所以我要试一试。 然后他爬到了岩石上，使劲儿地往空中一跳，紧接着不好，他面朝下，哎呀，摔在了地上。哦，天哪，不好不好。 He climbed up a tree, jumped into the air, and landed splat in a puddle. 小乌龟认为可能高度不够，所以呀，它赶紧爬到了一棵树上，使劲地往空中一跳，然后，好吧，它竟然跳进了泥坑里，啪嚓 ！Oh no， 不好 ！He called to the eagle, "Will you take me into the sky? I want to be like you." "What will you give me?" the eagle replied.然后啊，他就叫天空当中翱翔的老鹰，他说你能带我飞上天吗？我想要像你一样翱翔在空中。 老鹰却回答说，那你能给我什么作为回报呢？ You can have my log and my apples. Very well, said the eagle. I'll take you into the sky. 你可以拿走我的原木桩，你还可以拿走我多汁的苹果呢。 老鹰回答说，好吧好吧，我把你一起带到天空当中翱翔去吧。 Up and up, the eagle rose up through the clouds to the bright blue sky. Hold on!然后啊，老鹰越飞越高，直冲云霄，来到了晴朗的蓝色天空当中。然后老鹰对乌龟说，抓紧了。 The tortoise looked at the ground. It was a very long way down. He felt dizzy. Eagle, he said, I don't like it up here. Please take me back. 然后啊，小乌龟就朝地下去看，我的天哪，已经离地面很远很远了，它们飞得好高。这个时候小乌龟感到了一阵的眩晕，它说，老鹰，我不喜欢它飞到这么高，请把我带回去吧，我不想飞了。 So the eagle took the tortoise back to the ground. 然后啊，老鹰就把小乌龟带回到了地面。哦，天哪，小乌龟开心了吗？ Little tortoise, said the eagle, you have no feathers and no wings. You are not made for flying. Keep your apples and your log. Be happy. 然后呢，老鹰就开导小乌龟说，小乌龟，你没有羽毛也没有翅膀，你生来不是为了飞翔，所以呀，请享受你的苹果还有你的原木桩吧，要开开心心的好吗？ The tortoise smiled. He watched the eagle go. He ate his apples. He sat on his log. And he no longer wantedTo fly.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然后啊，小乌龟就微笑着目送着老鹰远去，它吃着自己的苹果，坐在自己的树桩上，然后啊，它再也不想去飞翔了。没错了，这个故事很有趣，但是它也教会了我们 just be yourself, be your best. 请记住，要勇敢地做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好吗？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皮特老师想把我们节目《小鬼当家》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思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